用镜头捕捉生活的变化，用文字聚焦世界的关注。 FM 九十二点三 AM 七七四北京外语广播9月25日隆重推出常驻京外国媒体负责人系列访谈，我看北京这五年，老社长的故事。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早上好，欢迎大家在周一的早晨和我们一起相约在 FM 98.2活力调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首先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呢，就是上班了啊，大家可以选择收听 FM 98.2 AM 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还有大家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啊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嗯，今天复工了， 复工了， 经过了这个十一的长假之后， 你看复工了之后我多嗨。 复工快乐。 复工快乐，对对对啊，也和、 这 个、 说明 这 个复工的心情不错。 哎，对对对，也和这个所有啊今天复工的小伙伴们跟大家说一声复工快乐。 嗯 啊，其实在这个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啊，这个已经有花椒直播平台的小伙伴们，我们的老朋友蔡弟的瓜啊在问说，假期都愉快吗？ 假期都愉快吗？ 假期都愉快吗？ 我先问问你。 我昨天因为昨天在节目当中啊，跟这个珊珊搭档陪伴大家早晨的时间，跟大家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介绍，就是一般假期的时候啊，我是在家里基本就是宅着睡觉，啊，就我睡得还是很愉快的， 就是客厅七天游，客厅加卧室七天游， 对对对，基本是这个样子。你呢？ 所以会休息的比较好。 对对对，你呢？ 这个十一还是比较忙碌的， 比较忙碌的是吧？都忙点什么呢？ 就是离开了一下北京，然后又过了一个中秋节，又回来了。 啊，是谁都这么过。有什么这个？ 我这次第一次，就是可能很多年没有在十一期间去坐这个高铁了。 哦， 真的是感觉今年这个双喜嘛，就是十一长假加上这个中秋，出行的人真的非常多。 对， 因为这个高铁上呀，这个一进高铁站，一进这个北京站，就发现这个广场上有很多卖小马扎的人。 卖小马扎的人。 当时我还说买小马扎干嘛呀？难道是排队买票吗？ 啊，供小马扎。 后来发现上了火车之后，大家是坐在火车上。 这个等一会儿啊，就是这个动车上边也允许坐小马扎。 应该不是动车，我坐的应该是高铁。 高铁也让坐小马扎。 对， 好吧。 可能是这个，确实这铁路压力、交通压力比较大哈。 啊， 但是没有特别拥挤的感觉， 啊， 但是确实是在这个座位之外还是有一些票售卖出去的， 嗯， 能感觉到大家回家心切。所以现在在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七天都是怎么过的呀，你们去哪玩了， 哎，嗯， 你们中秋节都是怎么过的呀， 没错， 你们回家的美照给我们剖一下。 嗯，先点名菜地的瓜啊，你先来给我们说一下你的这个八天的国庆中秋小长假是怎么过的。 嗯，好，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上班第一天，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长假发生的一些事儿。 哎，嗯， 首先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年国庆这个假期旅游的大数据，说中国接待游客超过6.6亿人，旅游收入近5500亿。大家想一想这个数字儿哈， 嗯， 咱们现在这个中国的人口有， 现在我们都说是14亿吧， 嗯， 对，大家 就是将近吧， 对对，都这么说啊。 但是这次这个十一长假呢，中国接待的游客超过6.6亿人、这个人应该是人次的意思。 对对对， 嗯， 这个数据应该是就是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在本国之内我们同胞的这个区域之间的流动，还有这个包括啊，国外的一些同胞啊，或者说是我们去到国外啊，去旅游这样的一个数据都算在一起。 应该是中国接待游客， 接待游客， 就是国内的国内游，但是它这个6.6亿应该是人次， 啊， 为什么呢？ 嗯， 就我觉得，这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将近就是有一半的人都在旅行了，但并不是，可能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去很多个景点，那都按他就是去的这个景点数来算的 啊， 因为这个统计肯定是从这个景点的售卖的门票啊，或者是入场券这样来统计的，所以这个6.6亿应该是人次。比如说一家人去了3-4个景点， 嗯 啊，那这3-4个景点可能都留下了他们的这个记录 哦， 嗯，但是 3-4个景点， 对，能感觉到这个旅游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哎， 现在生活好了， 没错，因为这次假期一共是有8天的时间嘛， 嗯，8天的时间 被称为是史上最长的一个假期， 嗯，那么这个数据呢也是同比增长了17.6%，那么国内的旅游收入是329亿，同比增长了14.8%。这个都是在增长的一个， 嗯， 这个趋势上哈。 对，没错。嗯，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其实我在朋友圈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 嗯， 这个往年可能假期的时候， 嗯 啊，中秋小长假呀，还有这个五一黄金周啊， 嗯， 大家可能在朋友圈里在晒啊，就是我去哪儿玩了， 嗯， 然后呢，但是更多的发的都是什么，基本都是什么人挤人呐，啊， 嗯， 什么车堵啊， 嗯， 对吧？发现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今年的这个朋友圈，我好像这种就是大家晒这种拥挤这状态的这种图好像很少。 嗯，而且今年我的朋友圈里出现了好几个朋友， 嗯， 他们从十一长假第一天就说，我今年是这个8天厨房游，每天自己在家变着法儿给自己做点好吃的 啊 啊，然后看看电视，可悠哉了。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非常好的选择。 嗯，哎，没错，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另外的一种这个让自己休息放松的方式啊。 嗯， 我不是去这个景点旅游，我不扎堆儿去。 对，而且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国内中国接待游客的一个数据， 哎， 那还没有统计，比如说北上广深这些一线的大城市， 嗯， 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年轻人，或者说这个工作了比较多年的这个成年人，他们会选择出境游， 哦， 我觉得这个数量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对，出境游现在是不是也有点挤？ 有点挤，如果是比较近的地方，肯定是比较挤的。 对对对，没错啊。刚才我们点名的菜地的瓜这位朋友，他说我在睡足的情况下进山里了一趟啊，顺便灌了几桶山泉水。 嗯， 跑趟石家庄探亲，哟呵，这个石家庄有亲戚是吧？顺便游了游石家庄的水上公园和太平河，逛了一回京郊青龙湖鸟巢森林公园。 听起来很充实。 哎，听起来很充实。哎，菜地的瓜就应该像这个，它就是在我们这个统计数字范围之内的，去了好几个地儿。 嗯，你就是这6.6亿人次分之一。 哎，对对对，为我们这个数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卓越的贡献。感觉他这个描述中好像不太有太多的人跟他一起挤呢，就是感觉他这个安排还是比较随心的，而且是比较悠哉的。 嗯，对，嗯嗯，你看就是菜地的瓜，首先他是说了我在睡足的情况下， 对， 哎，这个非常关键。 嗯， 就是放这个假期呢，大家首先一定要给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调整，如果缺觉， 要充电， 哎，要充充电，缺觉的话呢，咱补补觉。 对， 啊，对，而且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啊， 嗯， 就要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睡眠的话题，这不是一小事儿。 嗯，对，都说的都是这，嗯，先说放假的事儿啊， 嗯，先说放假的， 放假这段时间出现的一些事儿， 嗯。对，嗯。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国内旅行的一个数据，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说到这个出境游了。今年的出境游也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邻居日本，有很多的这个可能中国人去这个日本旅行哈，那也会去采购。那今年呢，这个在日本的这个采购，尤其是这个购物，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 嗯， 就是太多的中国游客会使用移动支付。当然是咱们国内的移动支付了。 对呀，啊， 对， 嗯， 就说这国内的移动支付早早的就已经潜伏在这个海外市场里。 对呀，啊 啊，然后这个国外的商家呢，为了接待中国游客，或者说为了提升中国游客的这个购买量 啊， 那他们都开始采用这种移动支付的方式， 哎，看那是必须 是收钱， 哎，你必须的呀， 对 吧？你看我去了之后，你比如说什么，我没有现金，没有信用卡， 嗯， 对吧？我就一部手机， 对，嗯， 那我就那两种支付方式， 你这就带个手机出门， 对，我就 心够大的， 就带个手机啊。那你说我只有支付宝， 嗯， 我只有微信支付，怎么办？ 嗯， 你做不做我的买卖？ 对， 是不是？ 所以这个说这次在这个日本， 嗯， 说这个咱们的这个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个移动支付，也就是这个支付宝，说确实是有大动作啊，不仅是在这个很多的我们叫应该是便利店吧，然后还有电器店，还有百货商场等日本国内30000家店铺以上开始推行这个移动支付的计划。 嗯， 那么他们计划呢，到今年年底，也就是2017年底，将加盟店铺增加至50000家。 哦， 这个确实非常可观呀。说要在2018年春季，也就是明年春天，要推出这个手机支付，力争3年内赢得1000万用户。 啊， 嗯，这个1000万用户里肯定还包括这个国外的 对 市民， 对 吧？ 对对 对， 没错。嗯，这个就是提出来的这个目标呢，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国家是日本，是吧？让日本当地的这个金融界呢，引起了他们的警惕， 他们害怕了， 哎，他们害怕了， 嗯， 啊，他们为什么害怕呢？就是，人家说了，说这个，说你们这样弄啊，说就会把大量的数据， 嗯， 那这个， 嗯， 到咱们这边来， 嗯， 对吧？那你看这事儿说的， 对， 我花钱还不许我来点数据，你看是不是？对不对？ 不是，我花钱，你掌握我的数据干嘛？ 就是啊，我花了钱了，那我的数据我肯定要拿回来。嗯， 总之呢，这个日本的金融界确实还是挺有危机感的。 哎， 然后呢，他们也觉得这个移动支付确实是潮流 啊， 中国怎么跑这么快呢？ 对， 我们也赶紧迎头赶上呀。 嗯， 所以他们也赶紧推出了一个叫 JB。对吧？叫 JCoin， 啊， 就是应该是智能手机为商品付款和转账的这样的一种虚拟货币。 嗯， 啊，他们也开始大举的在国内推广了。但是也有网友说呢，说，你推广的这种虚拟货币好像是针对你们日本人的， 对 吧？对， 啊， 我们中国人这拿出手机来，肯定用的我们还是我们自己那几种。 哎，对， 对吧？你推行这推不动了， 嗯， 对吧？ 没错，其实这个包括前段时间我看啊，应该是京东是在9月份的时候也开展了这个海外的这个业务。 嗯，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像支付宝啊，这个阿里，他们是做的比较早，应该是在10年前就开始布局海外的这个市场。 嗯， 啊，像什么这个现在好像百度钱包也有， 嗯 啊，都在布局， 嗯， 厉害。 所以我觉得这个移动支付中国确实是走在了这个世界的前列。 哎， 我们之前也说了，说现在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就是在科技方面可能发展没有那么迅速的一些国家， 嗯， 就出门买东西还抓一大把硬币还数呢， 就是、抓一大把硬币。 对，因为、就是、 钢棒啊。 对啊，钢棒啊、 哦， 确实是感觉特别不方便。 啊、 首先卫生对吧、 嗯？ 速度、效率。 对 对，支付起来慢呢。 对， 嗯，所以我觉得这 超沉的，你说 我是移动支付的支持者 啊。对，然后你说一跑，哗啦哗啦响，你说是不是有点？ 是啊， 啊， 而且就是没多少额度，对吧？ 对对对，没错。嗯， 彪悍人生说我来也，然后蔡记的瓜说欢迎生哥，哇，都有江湖雅号了。 都是这下边这粉丝们都已经自己 聊上了， 自己聊上了啊。嗯， 看来这个八天休息的不错， 对对对， 精神头不错。 嗯 嗯。 对，蔡地的瓜也说啊，我们替我们问了一下大家，大家都说下假期怎么过的。哎、 嗯、 对， 特别想知道大家都这工作状态怎么样哈。 嗯， 因为昨天在朋友圈也看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段子， 对啊， 都在唱衰就是上班这件事 啊。是吗？昨天在朋友圈发的最多的应该是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对 对吧， 对，昨天 有 各种、 哎、有意思吗？我这 有意思呀， 有意思吗？ 有意思啊。 这么完美，我觉得大家要有点自己的个性吧，对不对？ 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这个移动支付的事儿。 嗯、 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说到2019年，也就是说还有两年的时间差不多、 哎、 说移动支付的比例将超越信用卡。 嗯， 那发展中国家呢依然会以现金为主。 嗯， 但是我相信中国真的是走在了远远走在了这个前列哈。现在用信用卡的这个机会不是太大了。我觉得是这个我的爸爸妈妈本用的比较多。 嗯 嗯 嗯， 上次我记得跟朋友聊天，他还说中国的这个支付啊，或者说这个消费领域确实是跨越式的发展。 嗯， 因为我们好像没有经历这个支票阶段。 对， 如果是可能是这个90年代或者2000年左右出国的这些小伙伴， 嗯嗯嗯， 可能有体验哈。那时候出国还得用旅行支票呢。 嗯， 我们没太用过这些东西。 嗯， 就直接从现金、信用卡，然后就跨越到了移动支付。 哎，对，没错。这有这样几个数据啊，是在说2014年在发达国家呢，有51%的支付是通过信用卡付款的。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更容易的手机支付啊，信用卡支付的比例到2019年会降到46%。 嗯 啊，也就是像刚刚爽爽提到的啊，说这种状况确实是仅限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 嗯、 现金支付依然还是主要的方式。 对， 嗯嗯嗯， 想一想过去，这个算账还是门手艺呢。 对， 这算盘打得利落，这好找工作呢。 对，没错，我记得那个时候银行应该还有一项就是技能大赛，就是这个点钞大赛。 哦，是的， 作为这个收银员啊， 是的， 就是比这个谁点的又快又准。 这算职业技能。 哎，对，没错。 现在也白瞎了。 哎，嗨。其实说到这儿吧，其实因为最近我其实就有一个这担忧啊， 嗯， 就是这移动支付我们肯定是要拿手机的， 对 对吧？ 嗯， 就是手机，你看我们又得打电话， 嗯， 对吧？打电话，接打电话， 嗯， 然后我们又得这个什么微信的一些社交软件， 得社交， 对，得社交，是吧？我们还 得拍照， 对对，得拍照，我们还得玩游戏。 对 啊，然后我们还得干什么？反正就 各种查询。 对对对，然后我就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手机承载的这个功能啊， 嗯， 我觉得有点多，有点重。然后如果说真的是没有手机的话， 嗯， 就是你万一出现一点问题的话，就整个人全都抓瞎，全都懵，全都懵了。 所以现在为什么手机还出了这个防水功能呢？ 对啊， 就以后掉水里都不怕了。 对，然后 保证你24小时用手机用。 对，然后我那天我就在想，我就在瞎琢磨、 嗯， 哎，你说以后会不会就是专门出来一个，嗯，出来一个就是设计成这么一小物件， 嗯、 它就我只具备它这个支付的功能， 嗯 啊、这个， 比如说在我们的皮肤里植入一个二维码， 哎，对，或者说就是类似于它指向一个，比如说这个跑步的这个智能手环一样， 嗯 啊，它很简单，就是而且也具有这个防丢失啊这种功能，然后我就只带一个它就可以了，然后我 所有关于支付的这个流程都会用它来完成，比如说我用它坐地铁， 对， 坐公交， 对，而且就是现在因为手机承载的支付功能，我觉得在这方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确实有点重， 嗯， 如果说手机没了之后，可能我还着急的还不是说这个我能不能打电话，别人能不能找到我，我能不能联系到别人，而且是我没办法花钱了，如果没有现金的话。 因为现在好多小伙伴就只要带了手机连钱包都不带了。 对啊，肯定是啊，肯定是不带钱包的，所以说我没有手机的话我没办法花钱了怎么办？ 没办法花钱了 啊， 再多带张卡吧，在还没有这个二维码出现之前 还得多带张卡， 嗯，多带张卡、 嗯、 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手机的依赖啊， 哎，真的是日渐加深。我觉得没过几天就会大家就会发起这样一种运动，就是说 发起运动， 就比如说我们一周几天不用手机，会吗？ 对，我们那什么吧，要不我们这说到做，我们就是行动力强一点，我们说了呢，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现在马上就发起，好不好？ 不行啊，我们的这粉丝都拿着手机呢， 粉丝都拿着手机呢，要不没办法跟我们互动了，是吧？ 对呀、啊。好，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旅行的事儿，还有在境外旅行这个消费的事儿。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再说一说这个在这八天长假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哭笑不得的事儿， 哭笑不得的事儿。 哎，对， 说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想带这个共享单车回老家当成礼物， 哎， 后来被抓了。 对，这个事儿呢，大概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网上呢流传了一个，这某男子欲带共享单车回家被高速交警查获的这样一个视频。 嗯， 啊，就是说这个，这是发生在应该是湖南的事儿， 湘潭。 哎，湘潭。然后呢，就是，说这位师傅呢，就是想给自己老家的侄子、带个礼物。 嗯， 然后呢，我之前就没刻意的准备。 嗯， 哎，然后就哎呀，说这怎么办？这回去之后 也可能是一直琢磨着这个共享单车挺好。 哎，不，肯定不是。我跟你说，他就是没准备。 哦， 啊，你说然后没准备礼物吧，回去之后掏钱，哎呀，给点钱，我觉得他又心疼。 对， 肯定是这样。 嗯， 肯定是这样。然后呢，就是 灵机一动。 哎，灵机一动，然后是顺手呢，把这个路边的这个两辆共享单车就塞进了这个汽车尾箱。然后我就一会儿能看到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小视频是吧？ 啊、我没有找到这个视频 啊，视频呢啊， 大家只能脑补一下了。 对，大家脑补一下啊，因为大家也可以就是在网上我们自行的去找一下这个视频，应该还挺好找的。就我特别好奇啊，就是他两辆共享单车塞到车厢里头，你大哥你开什么车？你这是 出租车呀？ 这个儿挺大呀， 你出租车司机。 对，但是呢，就是在经过高速的时候啊，被高速交警是拦了下来，然后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把共享单车啊让他放回了原处，稍稍的处罚了一下，罚了50块钱。 50块钱，应该说这个共享单车的科技含量确实挺高的，比如它比较轻，骑起来比较舒服，对吧？但是这个共享单车，我这次这个十一出行，我发现啊，在一些二三线城市是没有共享单车的， 对， 是吧？就是在大城市比较多。那你比如说，你带着共享单车回去送侄子，说明这当地可能没有共享单车，他才敢这么干，对吧？ 哎，对， 这是一新鲜物件， 对， 对吧？如果是一个没有共享单车的地方，你带回去了一辆共享单车， 那是不是 你能用吗？ 对，就是 你这信号能覆盖吗？或者说你可以在当地刷吗？ 到时候可能自己带回去之后就是自己的了，我就不需要刷了。 哦，自己给上个锁。 啊、对，然后把原来的锁康康我给它拆了， 这就很不好了。 对，然后上一把自己的锁。但是呢，就是因为共享单车现在就是，即便现在有的地方啊没有共享单车，但是现在就是全国的观众网友朋友们，我觉得对这个共享单车都不陌生， 对， 就一提什么小黄车之类的，我知道，对吧？起码都是我在电视上或者在网络端我是见过的，就是你想我这个地儿我没有共享单车，但是我偷过去了一辆，对吧？我顺回去了一辆。 你欺负人家没见识，人家早就知道这共享单车 了。你在马路上骑一次小黄车，但是上一把自己的锁，你觉得你脸上挂得住吗？ 到时候送回去还没给侄子，要真的给到侄子手里。 这种情况我是见到过真实的情况，就是我到一个地方之后，那个地方确实是没有共享单车，但是我眼不前路就过去一辆 OFO， 过去一辆小黄车， 然后到地儿了之后，哎，自己掏出一把锁来， 自己掏了一把锁，康康给锁上了。 就大家见着就真的会觉得哭笑不得， 对，是 占用公共资源呀、 对，因为 这种事儿我觉得有点打脸， 对，这种事儿确实是打脸，咱还是别做这种事儿了。而且就是、 今年的这个十一 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就之前没听说过，说这骑共享单车还可以跨城市呢，然后好像跨城市好像还有减免有优惠，比如说你骑个就是这种骑行爱好者，对吧？之前我们都会说我骑个100公里或者骑个80公里，这个都得用比较专业的这种 山地车， 对吧？ 越野车。 但是这次我发现这个真有人骑共享单车回家呀，就是不太近，但是就不太远的地方就是相隔不太远的两个城市， 从通州骑到西城， 差不多。比如说我骑个2天，中间歇一天，有人骑共享单车回家过中秋， 是吗？哎，这个还挺时尚的，我觉得 挺有意思的。 对，但是如果就是道太远了之后吧，好像确实是有点问题。 而且这共享单车怎么打气的问题，这个好像之前没太了解过。 共享单车就是现在绝大多数的应该是实心轮胎，不用打气。 哦， 对， 那还是比较适合远距离出行的。 对，但是。就说到这个车，咱再多说两句啊，因为现在还有这个共享的电动车。 共享电动车有了。 共享电动车，共享电动车挺有意思的。 嗯， 共享电动车呢，因为不知道这个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啊？就是比如说在北京城之内，他会给你划定一个范围。 嗯， 啊，就比如说，因为我在北京的东边住。 嗯， 出了双桥之后。 嗯， 啊，北京的小伙伴们啊，这电动共享电动车出了双桥之后， 嗯， 它自动灭灯。系统自动灭灯，你超出范围之后自动灭灯，我就不走了。 哦， 啊，你在，那你没办法，你只能再骑回去。你到了这区域范围之内，砰，它又亮起来了。就是这个时候，不管你支付没支付，或者说不管你正在使用没使用，还扣着费没扣费，你出了范围之后，啪，它就给你关了。 我觉得这是对于保护这个车辆，还有这个控制使用者的这个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嗯， 对吧？ 对，但是你这个，我说实话， 范围划大点。 对，范围划大点，还是这你真的要加远一点，你这个电动车还是挺方便、挺省劲儿的， 嗯， 对吧？但是你要说你出去之后你不让我用了，这个，嗯，差评。 这个都有人骑共享单车回家过中秋了，你说如果这个共享电动车不给你划定范围的话，那我这个开一辆共享电动车从北京开回这个山东，开回上海 啊， 我觉得会有很多人这样做呀，因为在这个假期的时候， 嗯嗯， 租车也是比较难的，对吧？ 对，是， 尤其是一些比如 说租车很难 没有车的这个小伙伴们， 哎， 那怎么办呢？ 提前预定，没有办法。 对，对 啊， 所以这个共享电动车的这个范围和这个给大家带来的便利如何去平衡， 哎， 我觉得这也是商家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没错，嗯，然后这个这个大家可以找一下刚才我们跟大家这个说的这条视频啊，大家也就当一乐看一看。 嗯， 就是这个一哥们儿，然后带共享单车回家被交警查下来，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啊搜索来看一下。 嗯，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56，我们跟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在这个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出发，去看一看路上 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那么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还有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视频直播的一个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大清早、 对，没错， 不知道大家的上班的状态心情怎么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个长假都做了什么呀，跟谁一起过的中秋啊。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刚刚上班啊，因为这个假期大家无论是这个在家宅着呀、或者是外出啊，对吧、可能刚刚上班我觉得都需要一个 适应的过程， 稍微适应适应， 尤其是这过节8天吃胖了吗？ 对，这8天这个缺觉吗？ 每逢佳节胖3斤。 哎，对， 仔细一看3公斤。 对，然后呢，今天这个是节后的第一天上班啊，在北京、然后是今天是路上现在是下雨， 对、北京已经下了有2-3天的雨了。 哎，对对对，然后也这个提示正在路上上班路上的这个朋友们，大家如果是这个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 这个现在天儿是亮的越来越晚了， 一场秋雨一场寒， 黑的越来越早了、确实是，如果是今天早晨要上班的这个小伙伴，大家尽量给自己提前留点量，留点时间量， 没错， 因为这个交通可能不是特别的顺畅，以及过节的时候不一样了。 对，多穿点衣服啊。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8天假期中发生的一些热点的事情吧。 哎，没错。 八天假都干嘛呢？我觉得看电影是。 看电影。 大部分人都会做的这个选择啊，这国庆档也是一年中比较热的这个电影档了， 没错 啊。今年国庆档有非常多的这个国产大片上映，尤其是喜剧， 喜剧 占据了一席之地呀、 占据了一席之地。对，其中有两部呢是比较有这个算是比较代表性的影片啊。 对， 一个是这个开心麻花的这个羞羞的铁拳， 羞羞的铁拳。 哎，因为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开心麻花的第一部作品《夏洛特烦恼》也是创造了这个应该是14亿的一个票房。 对。 14亿的一个票房，而且那部电影呢，他们第一部作品，上映之后，口碑、票房可以说是双丰收， 双丰收。 对、所以说这次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作品呢，《羞羞的铁拳》是第3部作品，第二部它和有一个， 第二部其实是比较快，在这个《夏洛特烦恼》之后非常快就上映了这样的一个电影。 哎，没错，也是沈腾和马丽演的， 对，比较快的就过去了。 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 因为说这个开心麻花在这么多年的这个话剧演出的过程中吧，积累了非常多成熟的剧本。这个剧本成熟到什么程度哈？就是搬上荧幕的时候都基本不用做太大的操刀，它的笑点呀，它的包袱啊，这个密集程度就是非常适合于直接拿到比如说院线做一个电影的。 十几秒一个。 其实当时我去看羞羞的铁拳也是因为在朋友圈看到很多人夸这部电影，说这个3分钟一个笑点， 三分钟一个笑点， 笑到上气不接下气，特别的棒。 那完了，期待高了吧？ 期待高了， 期待高了。然后呢， 没掌握好自己， 没掌握好自己。 抱着浓厚的期待，走进了电影院里，结果这没看完就出来了。 自己说一下吧， 自己说一下 。 当然有一些这个场外因素哈，就比如说什么电影院里这空气不太好 啊， 感觉比较闷。然后呢，觉得 觉得这个笑点呀不是太有深度。 哦，不是太有深度、啊，但是就是 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大家跟大家剧透一下哈。 可以剧透。 这个《羞羞的铁拳》这部电影呢，主要讲的是一个男女互换的故事，就是在一个比如说电击啊或者雷雨天这，然后呢就男女身份互换了，然后 卡，对卡 对 卡变性了， 对，然后就是出现了一些啼笑皆非的事儿。 哦， 但是我觉得这个梗呢是一个老梗啊， 老梗 啊，只是说开心麻花的这个团队用他们的方式，用他们的这种套路去重新演绎了一下，确实有非常多搞笑的这个桥段，但是可能在笑过之后就没什么东西留下了。 你是那种需要就是我在就是带给我欢笑之后能带给我一些思考或者是启发的这种受众，对吧？但是你看， 但是如果纯笑也很好，就《夏洛特烦恼》我就觉得挺好的 啊。 还有比如说去年有一个《情圣》，是也是开心麻花团队吗？ 是吧？那个 反正也不错 啊， 就是笑。 我就发现你这个审美是一年比一年高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的第一部这个作品确实是非常好啊。 对 啊，但是就是就是有的朋友就是因为这部片子我还没看，我还没看，因为我就纯睡觉啊，假期我就不叫。有的网友就说很好，他说我只需要就是给我带来欢笑就可以了， 对， 我带给我放松啊，我不需要像你的这种观点，就是什么我给我带来一些思考，带来一些启发，我这不需要，太累了。 我觉得也跟这个去看电影的时候的心情有关 哦。 比如说你最近压力， 那个时候心情比较沉重，压力比较大。 不是，我觉得反而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 你需要就是哈哈一乐。 哎，对，那你更需要放松啊。 可能那个时候我本来就挺放松的，我就觉得我不仅需要哈哈一乐，我还需要再给我点别的。 典型的求虐型的。 这不够呢，觉得力道不够。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在国庆期间，其实我跟孔文也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个大鹏的第二部作品叫 《 缝纫机乐队》。 缝纫机乐队 之前我们都很期待，说他讲的也是小人物的故事，有点像煎饼侠。 对，煎饼侠。 但是这次这个缝纫机乐队和这个羞羞的铁拳上映之前，两个被看好的程度是旗鼓相当的。 对 啊，因为这个大鹏的第一部和开心麻花的第一部都是取得了。应该说是非常卓越的成功，这样的一个票房， 没错。 但是在这个八天的国庆档之后呢，缝纫机乐队被远远的甩在了羞羞的铁拳之后。 没错，这个羞羞的铁拳现在是应该是有十，也差不多有十二三亿了吧？ 说已经快破他们14亿的记录了 啊，快破那个 夏洛特烦恼的记录了，对， 哦， 这个上升的非常快。但是缝纫机乐队呢，这不是一个量级呀，应该现在只有几亿。 几亿。 然后说这个大鹏呢也在这个后期的宣传中，哎呀，这个声泪俱下呀，说大家再相信我一次。因为煎饼侠大家是很相信他的，或者说是因为他之前在屌丝男士积攒的一些口碑吧，走进了影院。 煎饼侠，有多少网友朋友们是奔着这个柳岩去的？哎，我不是啊，我是奔小岳岳去的啊。 说完了这两部呢，还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成龙大哥主演的《英伦对决》，那么也是凭借4.14亿元的成绩，应该说是获得了国庆档的亚军。那么此外还有王晶执导的《追龙》，以3.6亿元的票房位居季军。那在这个国庆档呢，其实还有一些片子之前也是做了很大的宣传，比如说这个李晨导演的一部电影《 通天猎》，对 对，之前这个。哇，就各种炒作，对吧？ 就是这宣传力度还是挺拼的啊， 挺拼的， 因为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包括在北京的发布会，我也在现场，然后就和这个冰冰嘛， 冰冰 啊，对，和冰冰嘛，就两口子一块儿那什么，就是站台为大家宣传这部片子，而且这部片子也是这个国庆档。就这段时间啊，就是唯一的一部军事题材的，而且是空军题材的， 也是爱国题材的。 哎，对，爱国主义题材的， 说是和 《 战狼》比较相近 啊， 感觉上比较相近， 感觉比较相近啊，因为可能题材是一样的嘛。 题材是一样的， 对。 但是据说这个也是挺惨， 是吧？哎呦，我觉得大家现在这小伙伴们的口味，挺独特的啊， 挺难捉摸。 哎，对。然后这个 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小伙伴们啊，现在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就是今年国庆档的这几部影片大家看了没有啊，上映的这几部影片看了没有，羞羞的铁拳啊，缝纫机乐队啊， 嗯， 啊，空天猎啊，还有英伦对决，还有刚才这个我们还没有提到的王晶导演的这个追龙， 嗯， 啊，这几部影片大家都看了没有，大家喜欢哪一部， 嗯， 啊，哪一个点或者哪一个情节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可以和我们这个来啊互动一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嗯， 嗯，那我先来跟大家推荐一部我在国庆档看的另一部好片儿吧。 好片儿， 好片儿， 不是院线的。 嗯，是院线的， 是院线的那部， 但是上映的这个场次比较少。 哦， 是一部西班牙电影，叫《看不见的客人》， 哦， 现在仍然在上映。 哦， 北京上映的这个电影院还是挺多的。 嗯， 但是场次并不是非常多。 嗯， 比如说这个电影院可能一天就三场吧。 哦， 三场，是西班牙的一部感情加悬疑。 啊， 加有点惊悚这样的一部电影。嗯，反正我觉得全程是会吸引住你的注意力，你不会走神儿的。 不会走神儿， 不会走神儿。 啊，那就是特别费脑子吗？ 嗯，有一点烧脑， 有一点烧脑， 有一点烧脑，因为它是这个叫多重反转。 啊， 啊，因为是比如说它一个脉络，然后它就推翻了另外一个脉络。 啊， 就有点像那个就是很多事实的真相。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大概就是感情加悬疑嘛。啊，因为一些感情纠葛发生了一个案件。啊，然后呢，案件中的人呢，想为自己脱罪， 嗯， 然后他就设置了很多的这个，嗯，障眼法， 嗯 嗯，但是这个， 跟我那部戏有点像， 有点像， 是不是？ 有点像，有点像， 嗯， 设置了很多，设置了很多障眼法之后呢，嗯，当然这个案件中的受害者 啊 是非常希望能够让他绳之以法的，对吧？ 嗯， 但是因为这个人呢非常有权势， 嗯， 他可能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最终还是这个受害者的家人吧赢了。嗯 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在国外也是口碑非常的，哎，非常相当的不错， 啊，相 当的 不错 啊，嗯！我后来还去看了这个豆瓣上的影评，我发现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国外的电影团队哈，也非常的在意中国的电影市场。 嗯， 那其实，在《看不见的客人》这部电影上映之前呢，他们在豆瓣上还开了一个专区，就是这导演西班牙人， 嗯， 开了一个专区，然后他还用，可能是有人给他翻译哈，用中文跟大家互动，说我是《看不见的客人》的这个导演， 嗯， 啊，说大家对这部电影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跟我互动。 嗯 嗯，因为这部电影叫《看不见的客人》，我看见有比较有意思的这个网友说，我只想问下一部这个看得见的熟人什么时候上映。 啊， 就总之去看的小伙伴还是挺认可的，嗯， 对对对， 可以推荐给大家。 嗯， 嗯，那你听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这部电影我要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对，因为我比较相信你的判断和评价， 嗯， 啊，爽爽推荐， 所以越来越走高的审美， 对对对， 还是有价值的。 啊，你说出来之后，我爽，我没看懂，这什么会很尴尬？ 不会不会，我绝对不会没看懂，会让你跟和你一起看电影的人一起讨论。 啊，嗯，电影院不许说话。 我出来之后。 还有这样一些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个，据数据统计呢，今年的这个中秋国庆档啊，就是票房每天平均收入超过3亿元， 嗯， 啊，截至7号的晚上8点，国庆档啊，这个是从9月30号到10月7号，国内影视总票房是达到了26.4亿，啊，超过了去年同期，创出了历史新高， 嗯， 也被称作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国庆档。 嗯 嗯。 说的这是一个总体的数据，很赚钱哈，但是具体到每一部电影，我觉得这风险非常高啊。 哎，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是啊，这个风险真的是太高了，嗯，堪比赌博的感觉。就做一个电影，然后选择在国庆档上演，确实是会陷入到非常残酷的这个竞争。 对， 嗯 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也有必要替这些创作者，替他们这个吆喝吆喝啊。 嗯 啊，因为就是我们可能只看到了这个，这个什么票房啊。说你多少多少亿，而你又挣多少钱，然后你又什么走红毯，看上去很风光的样子， 嗯， 其实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啊，一个电影团队，无论是演员导演，还有比如说这个摄像啊，还有很多这个美术啊，后期的这个制作人员， 嗯， 他们的工作也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对，而且非常的琐碎。 啊，对， 对， 对对， 似乎是又很平常， 嗯， 就是他们看不到这个整体的一个呈现的感觉。 对对对，没错，嗯，啊，就是他们也是需要一个进步，需要一个成长的空间啊， 嗯。 如果说这个某一部片子啊，可能没有达到大家的心理预期，因为毕竟可能每个受众的这个审美需要，他们 口味不一样， 啊，口味不一样啊，也是不一样的，就是1000个观众有1000个哈姆雷特嘛，对吧？ 对 啊，大家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需要对这些， 对这些创作人员，我觉得对他们需要有一个宽容的心态吧。 对 啊，就是我们可以提出你的不足，提出你的这个需要提高的地方，但是也更多的给他们一些包容，给他们一些鼓励，给他们一些成长的空间啊，也算是对我们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影市场正在蓬勃发展的电影市场，给他们一些包容和宽容。 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对，没错， 多多的走到影院里边去看这个原版的大荧幕的电影。 哎、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有干货的哈， 干货 之前其实也有干货， 是我们这信息量太大了， 有内容哈。因为这个在上周吧啊，这个2017年诺贝尔奖这个公布了，对吧？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这诺贝尔奖里边的这个生理学和医学奖。 这个有点大了哈。 那天诺贝尔奖生理学和医学奖颁布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很多的公众号都更新了他们的内容，标题不一样。比如说，你变丑和变笨的原因，诺贝尔奖获得者告诉你。 这我觉得这有点标题党的意思， 有点标题党。 对， 但是我确实点进去看了 啊， 我以为是什么高深的呢 啊， 没想到呢，这结论其实我们在朋友圈的很多推送中都见过，一点都不陌生 啊。 说的就是熬夜会让我们变胖，变丑，生病，变老， 对，但是就是这个是在这个生理学和医学的角度上， 对，而且它是从分子领域。 哎呦我的妈呀！ 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开始在这个朋友圈看到的很多推送说熬夜会让我们，这个就气色不好啊，或者说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比如说我长期熬夜，我做一个照片的对比，都是比较。比较直观的或者是说比较感性的这种判断 啊， 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中医的理论，说什么几点什么排毒啊，几点什么器官休息啊，这些可能都没有说精准到说那么的科学，对吧？我们可能只是通过一些表象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这次的这个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呢，是研究熬夜，它是从这个分子的这个微观的结构，它找到了这个人的生物中的基因在哪里啊？那这个基因呢，就是控制你的生物钟的，而这个生物节律呢，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一些什么？如果你就是没有遵从你的身体的节律的话， 就会变胖变丑。 会啊，就说这节律确实存在，因为有些小伙伴，我身边的哈，不知道孔文有没有，就是他就说我就是晚上2点睡觉，第二天早上11点起床，我常年都这样，那我也没什么区别跟别人，我也睡足了，比如8个小时，但是其实他这次就是这些科学家从这个生物学的角度告诉你，不行， 但是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种啊，就是比如说晚上我这个什么。2点睡啊，2-3点睡，然后我上午也不起，我到这个 也自然醒 啊，对，也自然醒啊。人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也是我的节律啊， 但是因为人的这个节律其实是跟日照啊、潮汐啊这些东西是相关的，而不是说我自己创造一套自己的节律，因为我的节律已经被写在了基因里 啊，写在基因里，就是说甚至是跟这个比如说什么一些我们可能无法感知无法看到的，比如说什么引力， 对 啊，跟这些 磁场 跟这些都是相关的，我们要符合这个规律。 对，你要去遵从你的基因密码 啊， 而不是说我自己设计一节律，我每天半夜2点吃晚餐，4点睡觉 啊， 这个就是会长期就会影响你的身体的健康，会这个说昼夜节律的紊乱与内分泌代谢疾病，例如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这些都有关。 对，然后就是简而言之，2017年如此重磅受全世界关注的诺贝尔奖，其实就是在告诉你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儿。 是 天天我们挂在嘴边的，按时吃饭，到点睡觉，别熬夜了。 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借口了，因为原来就经常有人说，哎呀，说什么那个肝排毒啊之类的，这都是扯，是吧？ 对， 就根本没这么回事儿啊！我这没有科学研究告诉我说就确实伤害我的身体，因为我你看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对吧？但是这次这些这个科学家们确实是从这个基因的角度跟大家证实了你这样的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结论。说这个人类的这个节律基因呢，又称时钟基因，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会在相同的时间打开和关闭，以保证睡眠和饮食周期的这个均衡。如果发生了突变呢，就会打破这一环节，使得这个生物钟不能步调一致了。 哎，我觉得这个某个行业的从业者， 嗯， 可能会啊比较不喜欢接受这个研究的现实。 嗯，比如说 哪个行业？ 比如说这个，开夜车。 不是，比如说这，比如说这个微整行业的从业人员 啊？为什么呢？ 啊， 为什么呢？ 你对不对？你看，大家啊，我按照自己的生活规律来，我不管你那套。哎，我就什么晚睡，我也不起，不是会变胖变丑吗？没关系，我整，对不对？没关系，变胖变丑没关系，我整。 这 变胖变丑，我整，对吧？ 还会生病呢。 啊，生病啊，生病没关系，我这整。 不是，问题是现在很多这种就是可能没有做特别好的，到了没过几年，就是已经显现出了一些不太好的这个效果。 对， 对吧？所以这，哎呀，你别等着说我这把这窟窿捅大了，我再去补它。千万别这样。所以说。 哎，但是啊，就是 你这脑洞开的， 这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可能和这就是咱不能说现在老啊，咱也没老，但是毕竟呢，就是我们也从这个十几二十来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过，就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你跟他说这些事情，就谁跟你说什么要早睡呀、啊，什么比较。那你是不会听的， 是听不进去的， 对，是听不进去的， 精力太旺盛了。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一定有一个发泄的出口，但是呢，就是你别这个太过了，要是这个积劳成疾，到时候你整都整不过来，是不是？所以就是还是提醒，就是啊，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啊，比如说这个啊，正在20岁啊，20岁出头啊，这个正在年轻，年富力强。 总之呢，就是你这个可以熬夜的时候，千万得省着点熬。 对对对，省着点熬，就是这个，咱往听我们讲这个事儿之后呢，咱往心里去一去啊，就是然后能收的呢，咱们就尽量在这个，虽然说年富力强啊，咱也稍微收着一点。 还有特别接地气的小伙伴的评论哈，说这个研究是科学家们熬了多少个夜才得出的结论，请大家不要再熬夜了。 对啊，人家科学家把自己的身体都熬坏了，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结论。 希望大家都早睡早起。 没错。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件事呢，也是在这个长假中发生的，跟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有关。 对，这就是说的这个年轻的时候， 年富力强的时候， 年富力强的时候别不注意。我跟你说，就是而且呢，就是啊，你虽然觉得啊，我年轻力壮，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人跟人啊，他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有的人，咱说白了，我可能熬3天3夜就没事儿，那有的人可能就得进医院，对不对？ 你别用自己的身体去测试你属于哪种人。 对，没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的这个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第一，他符合刚才我说的，他是一年富力强的小伙子， 21岁的小谢， 对，21岁 的 小谢啊，这名大学生，大学生朋友， 他这个8天没安排什么其他的， 对， 安排的非常满， 非常满， 去网吧和同学打游戏， 打游戏， 但是意外的是在中秋节当天，他被送进了医院， 对，这个是。哎呀，什么事情呢？就是21岁的小谢啊，在长沙读大学这个假期啊，他打算不回家了啊。原计划呢，就是在网吧和同学打游戏消遣。意外的是，在中秋节当天，他被啊，像刚才爽爽说的，送进了医院。小谢呢，送到医院之后被诊断为脑卒中，所幸呢是抢救及时啊，所以说还是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呢，目前正在进一步的接受治疗。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啊，约好和几个同学去打游戏，对吧？打呗，对吧？那你在网吧打游戏，我不知道这个爽爽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是在网吧打游戏之后呢，就是在网吧里可以吃可以睡，然后就是我可以不出网吧的，就可以这样的。然后就是可能就是现在的网吧，现在可能也都不叫网吧，现在都叫什么网咖呀， 网咖， 对，网咖之类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网吧的条 件，点一些咖啡， 条件也都非常好，这个沙发呀， 尤其是沙发特别舒服， 对对，特别舒服。然后呢，这样呢，小谢呢就和不知不觉的和同学玩了3天3夜，这几天都没有离开过网吧。在4号中秋节这天的凌晨，正在玩游戏的小谢就突然没声了。然后并开始呕吐，慢慢的就陷入了昏迷状态。哎呀，周围同学一看就吓得不行啊，吓坏了，就赶紧把小谢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这个右边啊，医生检查之后就发现右边肢体瘫痪。然后就考虑是脑卒中。 嗯 啊，结果呢就是检查之后，哎，还真是，而且右边的都整身体右边都不能动了。 你说这个好好的放假给你八天，让你充电的，结果你把自己给耗尽了。 对呀，我充电了，充电玩游戏啊，对吧？ 我发现这个在网吧玩游戏，尤其是现在玩这个网游啊，就是网络联网的，有这种社交成分在内的，成瘾会更厉害。比原来你玩这单机游戏更猛， 嗯， 对吧？ 对， 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有点这个稍微有点成瘾性人格，我都不敢玩游戏， 是吗？ 我只能玩特别简单的。对，有的时候我也会，比如说晚上该睡的时候， 斗两把地主，比这高级一点， 非常非常 开心消消乐， 非常简单的游戏我都会上瘾。比如前几年流行的叫找你妹 啊，对对对， 对对对， 啊、 这种游戏就找茬的这种、 啊， 我都会上瘾，所以我就是干脆我就不玩。 啊， 因为我一旦玩了，可能我就会上瘾 啊。 如果你了解自己这种特性的话，你就会稍微注意点。 非常理性， 对， 非常知性。 你说我要是玩这网游，我这就没救了。 嗯，对，玩网游啊，玩网游，因为玩网游还花钱呢，你知道吗？ 是吧？ 啊，花钱，你们买什么皮肤啊，什么道具啊，我这老贵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遵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诺贝尔奖科学家给大家的这个提示， 哎， 按时用餐，保证营养，每天保证8小时睡眠，饮水充足。 哎，没错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小谢同学啊，然后后来进医院之后呢，这个大夫就说了，说这个小谢是一例典型的青年脑卒中病例。 嗯， 啊，这个医院的大夫就说了，说这个脑卒中年轻化的趋势现在是越来越明显，而且大学生呢突然脑卒中导致局部瘫痪也越来越常见。就是说现在啊，说这个脑中风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中招。为什么中招呢？ 为什么中招、啊、 为什么中招呢？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跟大家说的，我们把诺贝尔奖都搬出来了，同学们，同学们多苦口婆心，我们是不是、 在这儿敲着锣跟大家说呢， 同学们 所以一定要注意哈，也是跟大家再提个醒儿。 对， 其实今天开始又上班了， 哎， 我们可能在未来的这个2个多月里都不太有这小长假，也不太有这个比较长的休息，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日常的这个节律，对吧？ 哎，对，哎，对，我昨天在朋友圈看到这个有朋友发了一条这个截图啊，说应该是从昨天开始算起的，啊，他说啊。从现在开始，距离春节长假还有131天啊，到今天应该还是130天。 其实也不长了啊，大家好好工作。 对对对， 就是在年底也会比较忙，好好给工作收个尾， 哎， 我们就会迎来我们的这个新的一年。 对，迎来新的一年，对，我们得给一年啊，到时候有一个圆满的交代。 好，来，我们给大家分享一首这个《动物世界》，在这个半点的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笑。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时候已经离家，因为害怕时常打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谁先跪下，不再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得浮夸，

就是他们的身体语言在传达他们的一些感情、嗯、 对，那是他们的艺术语言， 对，很少听到他们说、嗯、我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嗯，对， 嗯， 对对对， 今天我们跟大家请到了，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牛的大咖哈， 没错、 因为我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就是他是金森快闪团的团长啊，快闪这件事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快闪 啊、嗯、几乎他是这个中国开拓这个快闪领域的第一人，他现在有一个快闪团啊，也出现在很多的这个重要的场合，比如说这个明星的演唱会也合作过， 哦， 嗯，比如说这王力宏的、 哎、呀， 林俊杰的，对吧，就都是大咖的演唱会， 好，一会儿让爆点料啊， 爆点料，然后就是我们先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金森跟大家打个招呼，嗯， 哎，大家好，我是金森，很高兴在这儿跟大家见面， 好，欢迎金森， 特别可爱的金森哈，戴一顶红帽子、 啊、对对对，嗯， 我刚才说要继续爆的料呢，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吧、 啊、 这十一结婚的人好多呀， 是啊， 特别多、 啊、这周身边的人都结婚了 然后这个体育界的这翟小川 啊 也结婚了，对吧， 对， 翟小川之前求婚的时候其实就挺高调，嗯， 挺啊，对、嗯、因为他也低不了， 对，低，对、 啊、对，他也低不了， 也低不了、嗯、 对， 我记得翟小川是在长城上求的婚， 那呵啊，是 当时 哼是嫌不够高啊、嗯、小川你要不你就再找一个高点地儿是吧， 喜马拉雅 对呀、啊嗯、 对，在长城上求婚呢有一个这个快闪的舞蹈团， 对， 就是金森他们的这个快闪团一手策划原创表演， 哎哎， 要不金森先说说这事儿吧，这事儿离我们最近， 对、嗯、咱们先从这个事儿说起， 嗯，这个事儿是三月份、嗯、然后之前也是通过一个婚庆策划公司，然后找到我们，一个婚庆策划公司找到我们 啊， 然后合作，然后一起给小川帮助他求婚，然后呢我们原创了一支舞蹈，就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因为比较符合这个主题，然后在长城上就是非常的浪漫， 嗯， 就现场，然后他的老婆也非常的高兴，然后感动，然后甚至落泪，然后他的家属也都在，还有很多首钢篮球队的队员也都在， 嗯， 对， 哦， 用一支舞来求婚， 对， 我先来给大家看一看这支舞吧，因为这个就是真实的这个求婚当时的这个场景啊，就属于人家的这个家里私事儿，我们不能给大家放，但是我们能跟大家， 小川可以，心还挺细、啊。 可浪漫了， 是吧、 真可浪漫，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来跟大家看一看，就是在排练中的这支告白气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支舞，我们能看到现在其实有一个男孩是在打篮球的，金森之前也跟我们说，说他们设计每一支舞的时候是要根据这个求婚人，就是这对情侣的，就是很独特的这个故事去设计他的一些情节。 嗯，啊，这是他们在排练的时候一个 状态，对对对，对着大镜子。嗯，你们当时有多少人去跳这支舞啊？ 三十人。 这么多人啊， 对， 长城上地儿挺大的 哦。 他有一个引导在几个地方， 哦， 他也是很突然的，他的老婆都是未知的， 哦， 所以很惊喜。 哦，他是怎么把他老婆这个忽悠到长城上去的？ 就可能是练体能啊，或者什么。 非常的特别浪漫的感觉， 很浪漫， 对， 很甜美的这种感觉， 哎，对， 因为他的这个舞者都是一男一女这样一对儿，成双成对儿的这种， 嗯， 好，这支舞比较长哈，我们可以这个边看边聊着， 嗯， 金森，你们排这支舞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一天。 一天呢？ 哦， 不是，就一天排练，然后总共练习大概是2个小时，因为我们这边团队的所有的人都是非常专业的。 嗯。 哦，这边所有的人都是非常专业的，大概是20分钟。 嗯。 20分钟就一套舞，大概就已经学会了，剩下就差练整齐了。 哦， 对对对， 哦，哎， 太专业了。 就是，嗯嗯嗯，对，这个当初这个小川找到你们的时候，他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就是比如说，我想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呀？还是就我一定要把他感动哭了呀？或者说我要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需要你们帮我去呈现？啊， 嗯，他本人并没有来 啊，并没有来。 对， 啊， 本人他秀了一段接球。 啊， 本人秀了一段接球是在就是他们的自己的训练首钢的训练场地里练的。 嗯， 因为其实都是比较，因为我们的舞蹈排完了，就他是比较的 solo， 就是即兴的来一段就是接球， 啊， 我觉得就搭在一起就很配 啊。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搭在一起，但是他并没有说他要怎么样去做，都是他找的婚礼策划的人告诉我就是要呈现的一个效果， 嗯， 然后我们来帮他完成。 哦， 大概完成效果就是告别气球浪漫，然后故事就是大概故事就是他打篮球， 嗯， 然后默默陪伴，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一起打篮球，啊，包括他的队员都有可能同样的故事， 嗯， 然后让大家去无限的去联想吧。 嗯， 用一支舞来求婚这件事儿，我觉得特别的浪漫。 嗯，怎么着？ 但是金森他们做就是接这种工作哈。 啊， 这不是第一次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采用这种比较有创意的方法去求婚，对吧？ 对， 说说你们是这个，因为这个快闪团好像是好几年前就成立了，对吗？当时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快闪团呢？ 是这样，因为在这个行业我坚持很多很多年了嘛， 嗯， 然后从九几年就一直跳舞，从第一次看到舞蹈就开始跳，到成立快闪是在2009年，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就在广场去教人跳舞，就说白了就是和大妈共舞， 嗯， 就有很多人都会来学，年轻人居多。 可是你学的是现代舞，流行舞，哎， 对啊。但是也有很多，嗯，从小到几岁，大到几十岁的大妈都在跟我去学，嗯，反正本记了有上百人，但是每天来的大概有那么二三十人，嗯，每个人每个月收50块钱，然后就去教他们跳舞，然后其实一个月下来可能，就几百块钱，连饭都不够，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当时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把它做好，做成快闪，做到我有我自己的团队。但是后来我慢慢然后从做电视台中国式求婚快闪，也是给了很多位新人求婚，然后因为我很享受这种快乐，因为我当我看到当事人的那种幸福感，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动力吧。 嗯， 女孩子好幸福哦。 对，看到别人的幸福感，嗯， 对，就是那个时刻可能是就是一辈子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吧。 嗯， 对吧？ 嗯， 是的。 对，然后其实快闪在前几年给我印象当中啊，也是通过这个就是网络上的一些视频啊，就是可能就很正常的一个场景，那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广场上就突然然后就来了一群舞者，然后他们围在一起，然后就把周围人都吓得够呛啊，有时候这个周围 吓得够呛。 对，确实是有时候周围人的表情就是突然就很有的时候很惊讶，有的真的是吓一跳。啊，就是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就这样一种方式，就是你刚才说，就是后来可能跟这个更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婚礼合作起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他们合作起来的？ 是这样，因为，目前就是所有的适婚年龄，就是说还是很多的， 嗯， 然后很多其实，单身的剩男剩女其实也比较多， 对， 就有这种方式呢，其实很多人可以就是通过爱和浪漫走到一起，最终走到一起。然后其实呢，就是我们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让把爱的传递，让更多人去爱这个，爱自己的爱人，爱自己的家庭，爱国家，爱社会，爱所有的人，传递爱。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金森很爱这个舞蹈，他所做的这个行业。 没错，就是刚刚他也提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个日子不是很宽裕的时候，就是靠着自己的坚持。对吧，可能 感觉做舞蹈是不容易， 对， 是真的很不容易。 对，他也提到过这个，可能有每个月都这个饭都不够吃的这样一个日子，就是坚持了十多年。 是的，是的。 坚持下 来。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哈。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金森一开始是在没有做快闪之前，是其实也是跟很多明星合作过。 对，是的。 去做这个流行舞，对吧？ 对，是的。 你是做编舞吗？ 做。最早是伴舞。但是最早呢，我是差不多不是2000年，我在北舞堂。然后 北舞堂 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北舞堂应该是2003年组建的国内第一支街舞团队，北舞团，北舞堂，这是一支街舞团队， 对对对对，然后一直就在那边，然后去练习嘛，然后呢，但是更早可能是在96年左右就开始接触 hip hop， 就是去跳舞，就属于最早的这一批，然后最早这一批跳 hip hop 的这些人，对，然后一直兼北舞堂，到后来我从北舞堂出来就做编舞伴舞，就是这样。合作过的也非常非常多了，就是一明星啊什么也很多，国风演唱会啊伴舞，从最早就应该是2001年左右，对，就是一直到现在就一直在坚持这个行业，虽然有很多艰辛，但是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对， 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哈。 对，那你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像比如说在婚礼快闪上这种形式，可能能够体会到其他人的幸福啊，就还有自己的这个一开始坚持的自己这个道路，那觉得是就舞蹈的什么东西让你就是吸引你这么的作为一个事业一直去坚持它？ 是这样，首先舞蹈呢，它是就是人最基础的，就是假如还不懲事的孩子在2岁左右，他可以跟着音乐共舞，就是他是一个很随性的一种表达方式， 在我们本能，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表达方式， 对对 对, 对，这种表达方式呢，它是比较的就是在你听到音乐可能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就是这一刻你是在音乐里的，你是在你就是陶醉在自己的状态下的，所以就是可以忘却很多烦恼，很多东西，就像就是怎么说，反正挺那种感受挺好的，对， 就是能给你带来快乐呗， 对，没错， 对对，是的，是的， 跳舞， 就是、 我小的时候也跳过， 是吗？ 是挺开心的。 哎，你东脖子现在动的， 民族动的特差， 动脖子， 哇， 行吗？这个 动的相当好。 对，就是一提到这个舞蹈呢，就刚才我脑子里就一直在想这个，就浮现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就是这个杨丽萍老师，对，就有点这个仙风道骨的这种感觉， 孔雀女郎哈， 对，没错， 也是把自己的一生的大部分的精力都给了舞蹈的事业， 对对对，没错， 但是舞蹈确实是一个需要慢工出细活的事儿，比如说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创意排练，然后呈现出来的一个作品，表演过了之后可能就这个可复制性也不是特别强，对吧？它就成为了一个既往的一个作品。 对， 那为什么后来会觉得快闪是一个更加就是说能够和普通人走得更近的一个舞蹈方式哈？因为可能一般人都觉得舞蹈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我们只能坐台下看，对吧？ 对，是这样。首先呢，因为现在所有的就是互联网时代，现在所有的东西看到大家看到的东西都太多了，所有影视作品包括就是小视频呀，然后音乐呀，大家就是能接受的信息量非常大，然后呢快闪呢它是以很短的一个视频，大概在几分钟3分钟到十几分钟的一个短视频的一个形式，就有点像病毒视频，让大家在短时间内关注这个事件，因为我们的舞蹈肯定有故事，就是快闪的形式肯定是有故事产生，大家会去把这个故事进行转发呀，或者什么，就是就是丰富大家的一个感官吧，就是平常的一个， 就说他自己有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去宣传或者说复制或者说这个广泛传播的这样的一种特性， 对，有这样的特点。 那我再问问，就是快闪这种舞蹈形式一开始是为什么会产生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奇怪的这个跳舞的方式？ 对对对，就从哪儿出来一帮人，哗哗就吓人一跳， 人跳完就哗就走了， 对，又走了， 对，是这样，因为快闪呢，它是一种就是说行为艺术，主要呢，嗯，就是在短暂的时间内大家出现在一起，然后进行表达。这种方式呢，可能更多就是，让大家，感觉到很突然， 嗯， 对，就是很突然，就是怎么会出现这么多人？然后他就从表演的角度讲，你站在台，你台底下是观众，你看了台上的演员，你知道马上就要该表演了。但是这个快闪就不一样，快闪就是，可能在你就是身边，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就会发生这么一场快闪。然后，对，就是可能你也会跟着一起共舞， 就还是想出其不意呗， 对 对 对对，是的， 就是吓一跳和印象深刻，对吧？你看， 确实这个快闪这件事儿，我都看过好多小视频， 对， 就是而且会有很多的小朋友或者年轻人在快闪表演的过程中会就是亲自去参与，而且刚才也说了，这个翟小川在求婚的时候他自己也有一段这个 solo 的表演，对吧？ 是的，没错 啊，这其实是让舞蹈更贴近我们的一种方式， 对， 我现在除了这个看到求婚这个现场之外，这个婚礼现场其实也有很多跳舞的， 对， 新郎带着伴郎团跳一支舞， 对， 对吧？ 是的， 非常浪漫， 对，特别浪漫，这些当时的这个场景啊，非常让人一辈子可能都忘不了，对， 你们也会参与这种婚礼现场的这种表演？ 也会参与，也会参与。 跟我们说说这些跟你们合作过的新郎新娘们，有没有这个腿脚特别不利索、特别不协调？ 这肯定， 你这新郎，你给我跳十个动作，他就两个动作都跳不下来。 对 对，这肯定会有，因为浪漫嘛，肯定要付出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呢，可能现在节奏那么快，大家都非常忙，就没有时间去练习。那怎么办呢？就是实在不行的，我们就可能让他去唱。如果再唱， 再不行， 再没时间，那就只能 说唱。 让他说唱，我觉得其实更难。对对对，他都有他的 flow 嘛，这个其实可能更难。然后那就只能让他在适应的时间把花儿送给他心爱的人。对，是这样 啊，就让大家知道今儿结婚的是你就行了。 是的，是 真不容易 啊。 不过我觉得要是一个新娘看到自己的新郎哈，就会在这么快节奏的这个社会中，这种节奏下还去学了一支舞，我觉得这确实是会感动。 对，没错。 那有没有新娘跳舞的呢？ 有， 也有啊。 还有新娘找过我们， 新娘找你们求婚呢？ 就是不是求婚，就是表达爱。对，也有过。对，反正这种事情我觉得就是不一定是男向女， 对， 女的向男的，其实就是表达一种感情。其实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都很正常。对对对 啊。行，挺好的。就是这个就有这样的女客户啊，你回来问问她什么有没有什么姐妹啊什么之类的啊， 闺蜜啊， 对，有什么姐妹啊闺蜜啊，这是为什么呢？是吧？不是给我，是拉到我们台来上节目，上博虎点秋香啊，是不是？不是给我的。 我听说除了这个在就是亲密关系，比如说就求婚和结婚的现场哈，还有一些人甚至会邀请你们去为母亲祝寿。对吗？就是过生日。 是的，有对，今年就有。 这个之后听到的这个反馈是什么样的？ 当然很开心，也是非常开心。然后他的母亲，他的故事，他是一直在国外留学，然后留学很多年，然后回国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母亲庆祝生日。然后我觉得也非常感动。对，其实在我身边，虽然做这么多快闪，但是每一个快闪其实都是感动我的，因为我也是用心去把它做得很感人，所以说我能记得住的都是非常感动的。对， 哦， 金森的嗨点在于他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当事人的那种感动， 对，而且能够久久的去回味。 是的 啊， 其他人一辈子就惊喜那么一次，金森老能惊喜。 哎，对啊，就是你这就是总会经历这种感动，那就是不会有这个觉得疲惫或者说审美疲劳的时候。 当然不会，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是吧？ 对对对对，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第二就是，其实，在这种这种陶醉的这种 爱呀、啊，然后传递啊，这种状态下，肯定不会，肯定是越来越希望把它做得越来越好，就不会有什么疲劳啊，无论是视觉疲劳啊，假如审美疲劳或者各种疲劳都不会有，因为每个人心中都存，就是说都留有爱嘛，对吧？ 对， 只是把它去传递给每个角落。对， 其实这个。看别人感受惊喜也是特别嗨的事儿。我不知道孔文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一种电视节目，家装类的，比如说什么， 看过， 你给我家装房子，我给你家装房子， 什么什么交换空间啊，还有什么暖暖的新家之类的。 这种电视片最精彩的是什么呢？就是装好了之后，就看那主人公进去，啊，好美哦，哇塞！ 难道你没有看过？什么都说不出话来那种，你知道吗？这是什么玩意儿？你恨不得你给我拆了重装，你知道吗？就是 少数，一定是少数。但是看到别人感动和惊喜的那个过程，其实也会点燃我们自己，对吧？ 对，没错。 还有就是看到就是别人求婚，其实自己也会嗨很久 啊。 大家都会拿出手机来去拍摄，对吧？ 是的，是的。对，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好事儿啊，而且都是喜事儿，都是值得去纪念的一件事情，感谢金森他们有这样一支团队哈，在北京，我相信可能这样的团队在整个中国来说也是非常先锋的，因为可能在二三线城市就不会有这样的这种业务了啊，也不会有人有这个心思，或者说有这样的会付出这样的代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其实今年就是包括这个，我听到这个有其他的这个媒体啊，就是兄弟台也做过这个系列的报道，就是说在今年这个国庆档呢，也是这个扎堆结婚的一个日子，就大家这个参加了很多婚礼，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这婚礼什么样子啊，或者这个随份子随到这个快哭了啊，对，但是。就是也会出来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像你说的，可能比如说像二三线城市或者更小的一些城市，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们对婚礼的追求也是在这种形式上的追求也是在不断的提高啊，不只是我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些我们传统的这个流程啊，需要有一司仪去主持啊，就是大家也很需要我这个，比如说根据我们的这个爱情故事去私人定制啊，有一些不同的， 有一些个性化的， 对，有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存在在自己的这个婚礼仪式上，但是呢，受制于地域，可能这个限制啊，我这个当地可能满足不了我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金森他们可能给大家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创意的婚礼提供了一种其他的可能性。 对 啊，在这个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8:57，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跟金森分享他的这个金森快闪这个团队，以及他跟很多明星合作的那些背后的事儿。 没错。 我们来听一首歌。 It is all mine. 认识你是我荣幸 So baby alright 我们先开始同行有一点 old school I know 反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曲折可数好啦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数两颗热的发烫的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上是什么大牌恋爱专家更没有上市当次公司只是个饶舌玩家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走走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喜欢巧克力喜欢我乔着你叫自己仙女全是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 说你神圣，说那火仙女不会烹饪，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我现在口袋里还真的没有几两银子，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买台凌志，可以像追风少年追寻我梦想旅程。顺便问哈喽小姐，我顺路载你一程。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龚文。 大家好，我是王爽、哎、这个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精神头怎么样呢？ 足 足。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收看到我们同步直播的这个情况了、 哎、 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嗯，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舞蹈大咖， 对， 来自金森快闪团的团长，他也是金森快闪团的这个创始人。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快闪的事儿哈，也说了很多跟求婚、跟婚礼有关的，甚至是过生日的事儿、嗯。 对， 这是一种非常新潮的这个，这个给纪念日能够浓墨重彩的添一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啊 嗯。嗯， 刚才我们也说了，金森做这个流行舞、现代舞好多年了。 是。 一开始金森是成立了一个街舞团，对吧？我特别想问金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知道街舞这些年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它甚至是属于体育这个门类，已经进了某种比赛，对吗？ 嗯。 然后国家的这个街舞的这个规则啊，比赛的这个规程啊，也越来越完善了。 是。 你觉得这些年现代舞和街舞在中国的发展怎么样？ 嗯，这个怎么说啊？这个。嗯，当然它其实舞蹈更多它是艺术的一种体现， 嗯， 而且就是它跟体育还不是特别搭嘎，对对、嗯、它不像是说体操或者是这些，它可能更多的是音乐，然后去 感受， 去表达音乐，还有表达艺术，还有表达 表达 那个时代、 嗯、 那个时代的一些最根本的艺术。 嗯， 因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就像芭蕾舞有芭蕾舞的时代， 嗯， 街舞有街舞，对，爵士有爵士，它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舞蹈、 嗯、 但是有很多后人可能自己也就是说自己形成了很多门类，就舞蹈门类嘛、 嗯、 然后呢，但是 最终其实逃离不了就是艺术嘛。 嗯，所以你不是特别赞同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街舞比赛然后给它设置很多打分的规则然后把它标准化。 当然标准化是好的， 是好的， 这是一个推动这个发展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嗯， 但是可能更多的呢，它更多的可能还是以就是艺术 嗯 来评判分数，就是这个意思。 哦， 对对对，它其实 但是你比如说我们的体操，其实它有两个系统分，一个是这个难度分， 嗯， 还有一个叫完成分。 嗯， 完成分其实就是它的艺术表现力， 对 吧？对，我知道街舞可能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 嗯， 对吗？ 对对对，嗯，是有这些。 嗯， 这个肯定会有。 嗯， 然后还有，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它的，它的音乐。 嗯， 音乐对于音乐的表达，还有他的就是首先没有失误， 嗯， 然后还有就是表达的够不够纯粹， 够不够纯粹哈。 嗯， 我们光说理论是没用，对吧？ 嗯， 就我们必须需要直观的感受。嗯， 对，然后 感受一下纯粹。 对对对，然后金森这个就是现场，因为我们这个也看到了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表演区。 嗯， 那这个就是跟我们简单的 solo 一段。怎么样 ？OK， 没问题。 好， 我们来简单的展示一下。 那金森可以从那边然后走出来，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金森今天穿的特别可爱哈。 对，然后， 然后感觉不像是跳舞来的，感觉像那个对，拿几个气球似的。 对，金森可以走到这边。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你放一段音乐。 It is all mine， 认识你是我荣幸。So baby alright， 我们先开始同行，有一点 old school， 反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曲折可数。好啦，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 谢谢金森。哇，我们真的是随机再放一个音乐啊，就是这个音乐有一点那种很搞怪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金森完全就是把这个音乐的那种感觉用舞蹈用肢体去传达出来了。 对对对，没错， 把我们俩都点燃了。 哎，对，我刚才就 瞎扭来着。 对，瞎扭来。其实我刚才就是我应该站在金森旁边，你知道吗？嗯，我站在金森旁边，我跟他 扮演那个老干妈是吗？ 哎，对，或者那什么好了，不说了，咱们接着。 哎，特别想学舞，觉得所以，啊，觉得自己来不及了。 对的，没关系，来得及。 来得及，啊。 我特别相信 广场舞， 我特别相信你们。广场舞是吗？广场舞也可以，我们跳小苹果。 哎，金森，你觉得那个就是，比如说街舞、流行舞，就是或者说这种形式，会不会成为我们这代人老了之后的广场舞呀？ 啊，是这样的，舞蹈呢，我觉得啊，学习舞蹈是每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 嗯， 为什么呢？就是，就像，周杰伦为什么就是， 也喜欢跳一跳 啊？ 这是他的 style， 啊， 这是他的 style。 对， 其实舞蹈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style， 你就练到一定程度以后，你的风格可能有 hip hop， 可能有百老汇爵士。 哦， 可能有不同的风格 啊， 然后你的穿衣打扮也就偏向于那个风格了。 哦， 就是你的言谈举止， 啊， 也就是你的 style， 就是没有人，你只是唯一， 嗯， 这就是你跟大众不同。 啊， 你觉得我是什么？ 那先说你来。 你觉得我是什么 style？ 你 style 很可爱，我觉得学一些就比较比较性感的，比较可爱的。 到底是可爱还是性感？ 就是又可爱又性感，这种是有的。 人 韩国很多，对，韩国很多就是又可爱又性感 啊。 就 那你看我金森我怎么样？ 那 来这 你太帅了，你主要 是吧？ 对。 然后你看我是个什么？ 就是 其实什么物种你都适合。 你金森老师 不是是这样的，因为 没有个性、对吗？ 不是不是，因为有的人他往台上一站，就像很多模特往台上一站 啊，就有那个范儿 就够了 啊， 你就杵那就行， 你就随便 solo 两下，他也是很帅的。对 啊，就是你知道我刚才想说什么吗？ 嗯， 就是某物种，我就跟那儿我就演那个杆儿就行。 占便宜 是吗？ 所以说金森的理念是说每个人其实都应该跳点舞，因为跳舞可以找自己，对吗？ 对对是。 我身边有姑娘在学爵士舞呢，我觉得哇超酷的。 对， 真的是就是她整个的这 style 都会，她穿衣打扮确实有一些变化。原来就是小可爱穿个裙子什么，现在都开始裤子了，破洞的各种。 因为越深入她的 style 就越明显。就越有她的自己的风格。是这样的。 就像那个包括昨天晚上这个就是 NBA 中国赛在中场，这个两个表演嘉宾是中国有嘻哈出来的。我一看那个有小伙子啊，那脏辫我就特帅，我觉得 特帅。 对， 你都心动了。 一头，对，我想我头发能不能留一头脏辫，你可以试试。 其实这都是一种就是文化吧。 对，没错， 都是一种文化， 就会成为你自己的 style。 而且这个我觉得有就是过几年换一风格这挺有意思的。 就近几年这个学街舞的就是在你自己的这个社团里就是年轻人是不是也越来越多 啊？是的是的。因为我们那边教的还是比较专业一点，因为老请国外的一些老师。对，因为都是从美国请一些假如说Beyonce 的编舞编舞，然后就请一些老师过来。对对对对。我们平常团队也就经常会发这些。然后主要就是还是一个舞蹈交流，但是毕竟国内的市场因为就是舞蹈还没有知识产权，就是可能所以说可能就是还没有就是发展得 特别好。那么商业化。 对，还没有商业化。还没有形成商业化。 所谓的没有知识产权，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编的这支告白气球是我们原创的编舞。 就是、对，谁都可以用，谁都可以跳。对。 我就学了，我就也能跳。在年会上跳一段也行，没问题。 对对对。 那在国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在国外就是其实很多他是舞团，他都是跟着那些歌手去走的。然后跟歌手去走，然后这个歌手他会带着他的舞团一起到各地去表演。首先他自己是唱片啊什么的都是可以就是 盈利的。 对，盈利的。对，是的。 所以说这是整个一整个市场。 对，市场。对， 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生产链。 对对对对。 而且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哈，就说这个现在演员片酬也有帽子了。有的时候这个可能歌手演唱会也是这样，对吧？就歌手肯定是占到特别大头，然后但是其他的比如工作人员像这个舞团呢、对吧？其实他们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我们来说说跟明星合作这个做演唱会的这个经历吧。我知道做演唱会是非常累的。是不是？ 是的。排练就是 让你印象最深的是跟谁的合作？ 其实是跟台湾的雪糕老师蓝波老师然后一起合作的那段时间。然后还有跟郭峰然后西双版纳然后表演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每天都在排练嘛。然后去练习，然后练习完了以后就是来就他们假如无论是就是全中国各地跑就是演唱会嘛。对对对。然后反正最初那会儿就是练得比较的辛苦吧，就是说还有在北舞堂的时期就是每天那个练完以后这衣服脱下一拧就一地的汗，拧一地的汗。就跟毛巾就是说 出水。 水，对对对。然后就是但是不觉得累，觉得很舒服，而且感觉很爽的感觉。 时间过得也很快。 对，但是真的是这个时间匆匆就走了，现在感觉时间过得太快。现在更多的就是创作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传递爱，传递这个视频，让更多人知道我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对。 我想问一个有点这个有点残酷的问题哈。 残酷的问题。 就是、因为大家都说这个跳舞是青春饭，就是我们就是以老的观念来讲的哈。因为 这个大家都喜欢看年轻人跳舞，这个青春活力，对吧？ 对。 那金森现在相当于是在创业，自己在创业，有一个舞团。 对，是的。 你觉得对于这些跳舞专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就是在年长了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择吗？ 其实目前来说，我们团队或者我这边还挺多的这些孩子们，就是现在90后啊00后，就这些参加，就平常参加我的一些演出的这个快闪演出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我为他们的前途也非常的担心，因为我就是跳舞到现在，因为像我这样的不多，就是以前我们那时代就是真正跳出来的太少了， 对， 因为这个也没有市场，都是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然后一步一步这么去走。快闪也是，从我在广场，我已经在找出路，因为在找出口，在怎么才能有这个市场？ 怎么让它能够有一个兑现？ 对，让对，怎么样能让这市场变得就是越来越好？对，反正对他们前途，我只能说，我就要肩负这个责任嘛。所以我要把这些东西努力去做好。对， 为这个舞蹈的市场化和商业化贡献一些力量。 对，是这样的。 这个市场需要人去铺就的，一旦铺就好了，成熟了，可能后人就是能乘凉了。 对， 有很多的就业岗位哈， 对， 能够靠跳舞去吃饭。 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年轻人，如果说这个我只是从单纯的喜欢和爱好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我可能不想那么远，对吧？可能不像金森，我把它当成我的事业。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其实好处很多的，对吧？那我强身健体。 但是学舞也挺贵的呢。 是吗？ 金森 什么？一会儿再说价啊。对，然后你起码就是 这个兴趣爱好不便宜。 对，然后我可以培养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气质。 对。 啊，独特的气质，独特的。 我可以认识一群朋友。 哎，对，一群朋友，然后就是。如果这个时候给自己打下一个这个良好的身体底子的话，对吧？你想想，如果我们刚才跟大家聊的那么多的健康问题，那我觉得那对自己是一生都是有用的。 是的。 啊， 对， 我特别羡慕从小就学舞的小女孩，我觉得她们气质都特别出众， 是吧？ 尤其是学芭蕾的那些女孩，一辈子都吃不胖，是这么回事吗？金森？ 是的，是的，就是特别芭蕾舞，就对于就是气质啊，因为它有把杆，有各个的那个，就是她的气质是芭蕾舞气质相当好的。 把杆？ 对对对对对。 但是也是就是 拉丁就相对来说比较性感，对，比较性感。 Flamingo。 对，hip hop 就是比较自由，对，然后反正每个舞种它都在它每个特性，然后最终要还是自己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变成自己的东西。 现在小孩如果说我喜欢街舞，我知道之前哈，比如说这个听过很多明星他们惨痛的这成长史，说我那时候就喜欢霹雳舞，然后家里就觉得我不正经，对吧？就觉得我这不 大尖衬衫领子， 对，觉得我这不务正业啊。 对， 现在这小孩如果说我想学街舞，家长们其实还是比较支持的，对吗？ 是这样，相当支持，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目前，还是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在发展，然后，也是当然希望这个市场以后越来越好，因为，就是文化产业，就是把咱们的各个的，都做到最有，就是做到最好吧。最棒，拿出来就是肯定是全世界最棒的，对，希望是这样。文化发展这块 其实我觉得，因为包括现在就是这个舞台的科技手段的提升我觉得以后甚至可以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有这个草原音乐节，对吧？以后可能有这个草原舞蹈节，对吧？然后就是这样各种炫酷的灯光，还有这个dancer的这个很劲爆的这个表演，我觉得就是台下的这个观众一样可以很嗨的。 现在其实有一些电视节目就在做这个，就是明星来跳舞嘛。他做的是这种双人舞的这种形式，对吧？其实对大众是有很深的影响的。 对，没错。而且你现在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就是网游竞技都已经进了大学的课堂了。 那真的吗？ 真的，对， 是的， 传媒大学已经开了。今年对，然后就是 因为都有比赛了。 对，包括就前段时间那个，就是我们的同事，还去来着，去采访来着，就是给那两个小伙子，一个今年竞技专业的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就是第一届学生，然后进到这个。 天哪，这专业会不会被挤爆啊？ 这反正据说是挺火的，而且就是我身边的这个不管是亲戚朋友家的还是谁家的这个小孩子们，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就说以后要干嘛，说我要上传媒大学的电竞专业，今年第一年开始，影响非常大。 这算是名声在外了。 名声在外，对。 不知道现在这个舞蹈学院的这个招生怎么样哈，情况怎么样？其实我还有一个这个问题特别想问金森哈，因为我一直很担忧这个就是咱们的流行文化啊，因为中国很多东西都是比较传统的，比如说我们在外国人耳熟能详的这些什么京剧，我们的民歌，我们的民族舞，包括刚才孔文提到的这杨丽萍，其实也算是民族舞。 对。 但是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奥运会开幕式上，或者说什么的这个大型会议的开幕式上，现代舞、流行舞，就是有流行文化元素的这些舞种，咱们自己原创的哈，坦白说我觉得不是特别多。我不知道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就是流行的舞种的文化输出怎么样，就是我们都是在向比如说日韩学习，你刚刚也说 Beyonce 的这个编舞啊什么的，向外国人学习，那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怎么样？ 其实水平和国外的差距不已经现在，因为舞蹈还不像其他的，因为舞蹈就是每个人的就是身体啊，就是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呢无非也就是力量控制啊，就是有一点点偏差，但是其实差距差不多，对，我不会比他们弱太多，但是更多的可能国内需要更多的创意，就是说做咱们的现代舞，做咱们的现代舞，然后包括咱们的传统文化也非常的棒，咱们可以把咱们的传统文化融入很多的现代的一些理念，把它成为就是输出给全世界更多的国家，就是把咱们的文化，对， 就是说其实咱们这个实力不差啊，就是多加点创意， 对对对，是 多花点心思， 更多的平台， 对对， 更多的去宣传， 对， 我是觉得现代舞应该是蛮适合年轻人的。 对，其实我倒觉得就是现代舞他就是就三十多岁的，如果说这个就腿脚还比较利索啊，就是而且有一个年轻的心，我觉得都可以去学。 是的， 对，而且就是我们周围有很多朋友，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可能有的同事在学什么拉丁啊，是吧，包括我知道的可能有的在学肚皮舞。 肚皮舞 啊，对，肚皮舞就是我肚有点肉没关系，我跳肚皮舞啊，非常好。 跳舞确实是可以保持身材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对，我以前是足球专业，踢了就是初中踢了好几年的足球，但是那会儿就是也是训练课嘛，就没有出什么腹肌什么的，但是我跳舞的时候就是一身汗的时候是有这个八块腹肌的。 哇， 就是这一辈子只有那个跳舞那段时间是八块腹肌的。对， 心动了吗？ 心动了， 心动了，但是没有行动。 没事，我那个一会儿完了之后，下次那个跟金森我们私下聊一下。 我也太久没练了，刚才就是真的不太好意思跳都。我也太久，就是一般也就是排排舞，很少去那么去练了，偶尔就撑死了是放点音乐，自己即兴玩，自己就是锻炼身体玩玩那样，很少了，反正。 这个快闪是速度特别快的啊，出现的出其不意，消失的也很快。那我就听你的意思，就是好像它的排练也是挺有效率的，不像我们之前想象的就排一支舞那么难。你们的工作的流程大概是，比如说，哎，有一个人找到你们说我要向我女朋友求婚了，你们大概几天能够传出这么一个节目呢？ 其实策划的时间是最长的， 策划的时间， 就是去采访这个当事人他们的故事，就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感情故事发生就。都有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感情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有人在下雨天认识，有人在对吧，在各个场合认识，然后他们的故事也都是不一样，有的可能就是 怎么办，假如说我们网恋认识，你们怎么表达呀？ 网恋，然后那好，那非常，那肯定是非常浪漫嘛，对吧，网恋，然后呢，那我肯定要看两个人的特性，假如说男生是追女生还是女生追男生，然后还有就是男生他最不敢突破什么，就让他去突破什么。如果他不敢唱歌，就让他突破唱歌；如果他不会游泳，就让他去泳池去泳池快闪，这很正常。让他跳进去那个，对吧？就是，其实就是一种怎么说，就是一种突破吧。就是求爱的一种突破，就是说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做嘛。 哦， 这个点很好。 对， 就是其实点很多，太多太多了，就是靠脑子去想的 啊。对，那比如说这个舞蹈的语言啊，你比如说这个，我要想表达这个，我爱你，我要今生今世都在你的身边。 嗯， 那会不会就是舞蹈的会有一些这个比较，这个怎么讲叫固定 含蓄 固定的动作，或者叫城市化的动作？哦、那你比如说、就是、 叫手语 啊，就比如咱简单的啊，就比如说这个我，比如说什么爱你啊，比如说就类似的。就这种的像什么舞蹈的肢体的动作， 现在目前是这样，那个一般的传递方式还不足以让全民跟着一起跳。 嗯 嗯， 就像我给你举，就是特早以前过程的那个浪漫樱花， 嗯， 然后后来的骑马舞、 嗯、 香南 style 对吧、嗯、 对， 这是全民。然后呢现在我也在一直希望去创作一首全民都在跳的舞蹈、 嗯、 希望去创作，但是目前也还没有什么，不知道是，我觉得可能都有问题，就是首先创作上也有一些问题，还有这个我确实也没做过什么宣传。 嗯， 对， 时机我觉得都很重要。 对， 对，对， 其实如果这个金森提到这儿的话，就是我看最近在这个抖音的小视频，就是传播量很大的那个潘达瓦那个、 嗯、 那个舞蹈 啊啊、 嗯、对吧， 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舞蹈就是让这个这个曲子出来之后呢，首先它的节奏感很好，然后大家这个舞蹈动作也很简单。 对对 啊，然后就大家就各种各样的场景，各种各样的人我都可以去跳，跳完之后呢，然后就是做成一个小的合集，然后去放去传播，然后在各个平台去传播。 对， 小分发一个小视频。 对， 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宣传方面可能需要去更加的 有的时候这种爆款其实并不难，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江南 style， 还有之前那个什么那个左手 apple 右手 apple pie 什么的，这个 对、 就是、 apple, 对，就是这个其实非常的简单、嗯、但是它就是变成了一个爆款哈，这可能也给我们各行各业都提供说我们怎么什么时候能创作出来一个爆款。 我觉得 很有机会。 我觉得肯定，我从目前来看就是其实还主要是宣传的问题。 嗯， 对， 传播的问题， 传播的问题， 嗯、 对， 没关系，我们今儿不是结合上了吗？ 对对对，非常感谢。嗯、 下次那个有爆款了，先来我们这儿首发。 哎， 好， 对， 没问题。 嗯，这个发新歌叫打榜是吧？ 嗯 啊，那来我们这儿叫什么？就是发一支新舞。 嗯，快闪吧，就是新的一个 发一支新的快闪。 对，就是快闪、啊、故事。 啊，快闪故事、 嗯、 好， 快闪故事、 嗯、 特别好，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模板了，我觉得复制起来是特别快的，比如说在其他的城市、 嗯、 在大中小学里边大家都可以去模仿去这个表演对吧，这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全民的这样的一个舞蹈、 嗯、 很期待金森快闪团不仅能给我们这个他的客户对吧有针对性的提供这样的一些求婚啊结婚啊过生日啊这样的服务、 嗯、 也能够让这个舞蹈走到更多人的身边吧。嗯， 对，没错， 说的我也想去学一支舞了。 嗯，是的。 嗯，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平台啊，这个我们节目都快完了，你才来。这个叫小妞不吃燕窝粥，他说 ：“Hello， 孔儿哥 ，Hello，Hello，Hello， 王双姐，早上好。 ”“Hello，Hello， 早上好。”哎呀，你这个起晚了吧？你看来你今天不上班啊？啊， 也可能是刚刚到这个办公室。 对对对，然后在今天呢，花椒直播间要特别感谢一下社会我魏哥送来的188个小礼物，谢谢，特别感谢，特别感 谢，谢 谢， 谢谢。 嗯 这个长假之后，希望大家这个精神头都特别足，卯足了劲儿， 嗯， 去好好的开工吧。啊、祝大家上班快乐， 上班愉快。 嗯。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微微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金森， 感谢金森 跟我们非常精彩的分享、嗯、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嗯，也期待你接下来精彩的作品， 没错， 嗯， 好， 我们明天再见，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接下来的982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拜 拜 拜拜。